起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你快乐吗？我很快乐。心情可快乐吗？你快乐吗？我很快乐。我们的心情可快乐吗？我很快乐。其实快乐就在你我的身边。 文化娱乐最前沿，876资讯。 吃香菜到潇湘府，潇湘府打造中国香菜新形象。天通苑华联店、燕郊店盛大开业。 朋友们大家好，欢迎关注这一时段的876资讯，我是小东。今天北京百万中小学生迎来4周零2天的寒假。记者了解到，本市不少中小学给寒假作业减了负，让孩子们在动手实践当中将知识学以致用。来听报道。 微信比较简短，适合孩子，但是能把事情 说清楚。灯市口小学的寒假作业就发布在学校的微信公众号上，每个年级都只是400-500字的一道题目。副校长宋艳辉说， 一年级就是鼓励孩子探究一个传统游戏，比如说滚铁环、丢沙包、抖空竹。到6年级的时候吧，老师就设计了这样情境，记录春节期间的这个天气情况，孩子们可以运用条形统计图、折线统计图去进行表达，提出合理化的建议。 别看只是短短的一道题，这背后凝结着老师们的精心设计。比如5年级的寒假作业主题是走进满族的民族文化，学生们可以和同伴一起设计富有民族特色的服装、建筑或者标志。 在这个过程中呢，他会把不同的学科融入进来，比如数学，他可以通过平移呀、旋转呀、轴对称呀等等这些图形的运动来设计服装，找到这些特点。 今年不少学校的寒假作业还和家风有关，比如顺义区东风小学请学生们了解各自姓氏的由来和自己名字的寓意，东直门中学也请学生晒一晒家庭的文明安全公约。东直门中学德育主任李红晶说， 假期当中呢，无论是出行也好，是春节一家人团聚在一起也好，应该说跟家人的这种沟通的时间会比较多，也是想借着一个这种文明家风建设，给孩子一个亲情家庭的这个观念的这样一个教育。 接下来来关注一组文化新闻。山下敦弘执导的电影《昔日的我》今天下午在中国电影资料馆小西天影院放映，这是一部非常特殊的日本影片，其特殊是因为影片注目的时代。尤伦斯当代艺术中心正在举办不一样四季影展之冬季展《棱镜现实》，影展精心挑选了21部电影作品，今天下午将放映的电影是《地下》。影片由南斯拉夫导演埃米尔·库斯图里卡执导，讲述了南斯拉夫从1941年纳粹占领时期到1995年内战结束的曲折历史。国家大剧院经典艺术讲堂今天下午将邀请北京京剧院著名文丑表演艺术家梅庆阳带来精彩的丑角讲座。由台湾导演李宗熙执导、江山主演的话剧《守岁》今晚继续在保利剧院上演，向观众传达家的感动、家的温暖。繁星戏剧村一剧场正在上演话剧《那次奋不顾身的爱情》，这部剧是繁星戏剧村的招牌剧目，由繁星戏剧村签约导演黄延灼创作，自2013年首演以来就一直有着不俗的票房成绩和口碑，多次荣登大麦网小剧场排行榜榜首，在2015-2016年获得中国小剧场票房十强，至今已经上演了近1700多场。以上内容是由小东为您编辑并播报的。朋友们大家好，下面为您播送北京市专业气象台今天中午11点特为本台提供的天气预报。今天下午本市天空云量较多，天气转阴，升温乏力，预计午后平原地区最高气温-2度左右，天气依然寒冷，请注意防寒保暖。前半夜山区有出现零星小雪的可能，请注意防范。后半夜北风渐起并增大到4级左右，天空随之放晴。具体的天气是这样的，今天下午多云转阴，北转南风2-3级，最高气温-2度，最小相对湿度20%。今天夜间阴，山区有零星小雪转晴，南转北风2级转4级，最低气温-9度，最大相对湿度60%。天气预报播送完了。 您即将收听到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 燕子去了又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又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赤焰，素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送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北京时间的下午2点05分，大家好，现在您收听到的是北京文艺广播为您直播的诵读小站周六直播节目，我是静乔。我们是一档丰富的读书节目，因为大家不仅可以每周六和周日的下午2点到3点来听到一个小时的诵读小站的节目之外呢，每天的8个整点，哎，也都能听到咱们诵读小站的节目。不过呢，这每天的8个整点呢是和周六周日这节目不一样的，那是因为啊，咱们平常版的诵读小站呢是一个时长3分钟的，来展现大家的读书声，也就是可能是正在听广播的你的读书声的节目。目前呢已经有很多的听众朋友都成为我们广播当中的诵读者了。那怎么参与呢？首先呢就是要搜索微信号诵读小站来找到我们，我们会有丰富的读书活动，哎，大家可以在诵读小站微信号里报名，还可以到西单图书大厦的2层找到诵读小站的智能的录音亭，可以在那里用非常专业的设备来录制你的读书声。那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请到了3位可爱的听众，他们就是今天上午参加了诵读小站读书会的朋友们。他们今天呢上午是参加了以回家路上读本书这样为主题的诵读小站的读书会，分享了他们的读书感悟。那下午呢也来到了直播节目当中，我们一起来认识他们一下。好，请3位朋友们来给大家打个招呼。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主持人好，我是王新燕。 嗯， 很高兴参加今天的节目。 嗯，哎，第2位来介绍一下。 我是赵宁，和太激动了，不知道该说什么，很高兴参加的今天的活动。 嗯，赵宁，欢迎你。嗯，还有我们今天唯一的一位男士。 大家好，我是苑一，我来自北京。 嗯，今天啊我们上午是在图书大厦2层的诵读小站外呢举办了一个以回家路上读本书这样为主题的诵读，那3位呢也都分享了非常精彩的诵读和讲述了自己读书的一些故事，让我们觉得哎，好像这个回家路上读本书这个主题真的是切入到了每一个人的内心里面。那3位来分享一下今天上午参加读书会的这个感受是怎么样的呢？嗯，王新燕会分享一下。 好，我们简单分享一下。 嗯， 今天也是第一次参加咱们这个诵读小站的活动，今天上午，非常非常开心，也非常荣幸参加咱们的节目，然后很激动，现场的气氛氛围都非常好，那么多的朋友都热爱阅读，热爱读书，然后积极的参与到这样的活动中来。 对 啊，我觉得是非常好的事情。 嗯， 读书对于我们来说是非常重要的。 对，因为我们这个节目的理念呢，就是说我们都知道读书很重要，但是如果我们只是把它变成一句口号的话，可能并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 是， 我们就是用这样实际的 行动。实际的行动。 对，我们举办读书会，然后包括我们会请大家来到我们实体的诵读小站的录音间来录制大家的声音。 嗯， 可能对于很多朗读爱好者也是一个特别好的展现自己的机会。 是的，是的。 就今天上午有很多也是咱们北京的市民朋友们，他们来到现场就特别的激动，然后分享了很多他们的那个读书的感受。愿意有什么想法呢？因为愿意是没有提前报名，没有提前在诵读小站报名，但是之前参加过我们的活动 的 啊，今天是特别恰巧的参加了读书会的活动。 是的，以前呢也非常关注咱们诵读小站，包括北京文艺广播也是我非常喜欢的一个电台频道吧。之前在北京西单图书大厦呢参加过一次咱们的 这样的一个活动。那么在上一周的时候呢，也是看到咱们的公众号有这么一期活动，现场的活动。我是上午呢，因为去了一趟陪家人去了一趟医院，后来呢10点多钟就赶紧赶过来参加我们今天这个诵读小站朗读活动。每次参加呢，我都觉得特别的激动，尤其是在那个大庭广众之下哈，读文章朗诵，我觉得这个意义特别好，而且文艺广播频道呢做这个活动也是特别好，让我也是受益匪浅，能够跟大家一起分享。 对对对，因为对于很多大多数人来说，非常喜欢读书，也非常喜欢朗诵，但是没有这样一个平台来展现自己。对，我们就提供了这样的一个平台。赵宁也是今天上午呢给我们朗诵的时候都热泪盈眶，因为读的一篇文章是和自己的父母有关的。 啊，是的，我也观察了，除了我以外，我看很多人在读的时候都是声情并茂，有的人都对就带着哭腔了。 对，因为我们的主题 非常激动。 对对对，回家路上读本书，因为春运已经开始了。对于这些像在北京很多打工的人士来说，现在呢就在抢票啊买票啊，要赶紧在大年三十头一天或者大年三十那天一定要赶到家里来吃一顿热乎乎的年夜饭。那这个时候呢，我们在旅途上面可能玩手机也就过去了，或者是聊天睡觉什么的也就过去了。但如果你在这一段路程当中来读一本书，是不是会让你今年的回家之路有所不一样呢？哎，我想问一下三位，在你们回家路上有没有读一本书的计划呢？ 当然有啊。 但是你是北京的。 但是有时候平常也会读一些思乡的文学作品啊，包括这种在这个时期会读一些书啊。 对，在这个时候可能是关于家庭啊、亲情啊、思乡的这一类的文章特别能打动我们的心。 对对， 是的。 像平时我不论是出差路上还是说去哪里的回家的路上，我基本上出门呢都会带本书。 哦，真的是 各种爱读书，各种对，有这个习惯的，从小有这个习惯，可能各种类型的书也都读。但是回家路上读的书可能真的是意义不同，那种感受跟平时还是有所不同的，一定是有带有一种情感的，尤其是读到这种思乡的呀、怀念的呀，这类这种的，不论是小说也好、散文集也好、还是其他的类型的文章也好、书籍也好，都是会有会把自己这种情绪、这种情感、思乡的这种情感不由自主的会带进来。 那赵宁呢？ 我觉得在回家路上带本书的话，一般我看选择带散文的比较多，我这是在路途上观察的。因为平常要是长篇小说的话，你需要整个一个情绪的沉浸，但是在回家的路上你的心情太激动了，你随时都会说看完一篇文章你是都觉得10个小时的旅程，那么我看完一篇2000字的文章，我希望它过去一半。 是是， 对。那我们在今天节目开始之前呢，我们也走上了街头，采访了一些我们路边的听众朋友们，也问了一下，做了一个小调查，看看他们是不是在回家的路上会读本书。来，我们一起来听一下。 好， 我们听一下。 我回家路上会读一本书。 我姓李，来自北京，一直想充充电，觉得自己有时候上学吧读书就少，我觉得就是跟现在这种年代不一样，而且再一个就是现在这手机应用太广泛了，然后有时候能看到别人去拿一本书静下来去做，我觉得我都佩服人家。 我心谈，我是湖北人，我在北京工作，我觉得我会想到一个作家叫迟子建，我喜欢他的作品，所以我可能会挑一下他的书来读吧。 我是小袁，我来自北京，我会想就是可能偏故事一点，就是讲故事之类的那种书，但是也可能是跟历史有关的，因为我比较喜欢历史。 我叫赵冰雨，我现在在北京实习，我来自四川，打算看那个时间简史，比较喜欢那本书，了解赤吧算是。 哎，看来很多朋友啊都有这个计划哈，在路上读一本书。当然了，我们是剪辑了一些肯定的答案来节目里面播出，也有一些可能没有想到说在回家的路上我需要读一本书。但我们今天呢在节目里面也是呼吁大家，如果你已经买到了回乡的车票的话，这个路途可能需要1个小时、2个小时，甚至有一些辗转的话，那希望大家在回家的路上读本书。哎，那还有一个问题哈，如果 我们现在回家的话一定会给家人带礼物的。那如果让你选一本书作为礼物送给家人的话，你们会选择什么样的书来送给家人呢？ 嗯，要是送家人，比如说送父母，我想我一定会送健康类的这样的书籍。 嗯，也是希望父母健健康康的，给他们一些科学的养生知识。 对对对。 那赵宁呢？ 我会给我的父亲买动物世界的碟，因为我父亲是大学的生物学教授。那给母亲呢，我喜欢给她买一些大字版的图书，比如说那个食谱，因为母亲眼睛不好，如果字儿小的话，他得拿个放大镜看书。 会送这样的书，也是投其所好。 对，他们收到这样的书会特别开心，尤其是母亲看到新菜谱了。然后我是特意给他选择那些简单的，比如说凉菜呀，简单的那个炒菜，就是既工序简单，做出来又色香味俱佳，又比较健康，低油低糖的，所以他就很喜欢照着菜谱，经常给我打电话就说，你给我买的那本书我已经做了半本了。 真非常有孝心的一个女儿。那愿意呢？ 我也是深有同感。就是我记得我前几年在外地工作，然后回北京的时候，我也会给家里的，比如说我的外甥小朋友买一些插画的书，给妈妈买一些养生保健的书，因为我爸爸比较喜欢书法，比如文学方面的，我也会买一些这方面的这种临摹的书送给我的父亲啊。 你想咱们现在回家过年肯定会带一些礼物，但是带的礼物大部分呢可能是吃的呀喝的呀居多，或者是买一些土特产之类的。但是送一本书的话可能现在少了，我们还是希望在节目里面呼吁大家一下，如果过年回家的话，我们不妨给家人带上一本书，也是来表达我们的一个特别美好的祝福哈。 是， 对，我们今天节目呢其实还有一个特别特别大的惊喜。就是如果参与诵读小站节目的互动，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里搜索诵读小站，来参与我们今天节目主题的互动，回家路上读本书。如你想在回家路上读哪些书呢，都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号里面来跟我们互动，我们将选出几位来获得我们今天送出的奖品。那这个奖品呢非常非常的珍贵，是1月31号在保利剧院举办的听见美胡歌读美文的朗诵会的门票。 哇， 非常的 太棒了，我们也想去， 我们也想去 呢。 但是你们三位，对，但是你们三位可能需要通过其他的方式来收听的，因为我们已经来到节目当中，我们把这么好的机会来留给我们参与 的朋友， 对，参与互动的听众朋友们，大家可以在微信公众号搜索“诵读小站”的微信公众号来跟我们聊一聊，回家路上你打算读哪些书哈？我们一起来聊一聊。那个我们刚刚呢是说了今天上午的节目里面三位呢也都是给我们分享了一些文章。我们现在呢就准备来展示一下自己的这个自己的这个今天上午的准备的内容。那咱们三位谁先来，咱们就马上开始自己诵读小站在直播节目当中的展现。 好，我先来。因为今天上午诵读的时候呢，我当时情绪也非常激动，然后读着读着，本身之前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就很激动，每一次一读到就会就是忍不住的就要热泪盈眶。 看来是非常有同感。 然后在当时在舞台上现场，我心想应该能够控制情绪，不像自己那样去完全的释放。结果呢到后面还是抑制不住着自己的情感。 好，那我们马上就开始这篇诵读。好吧， 只能节选啊，咱们时间有限。 对，节选一段， 选一段啊。 节选一段。在王心燕诵读的时候呢，大家可以积极的参与节目的直播的互动，来聊一聊你在回家路上打算读哪些书。好，王心燕准备好了，我们可以开始。 好，可以开始了。 可以开始。 大家好，我是王心燕，我是一位文化工作者，然后我的故乡呢来自于辽阔美丽的大西北，古丝绸之路上。春节将至，在外游子们的思乡归乡之心想必是人皆有之。无论是已在归乡的归途中，或者还是心之向返的路上，我们对家乡的思情心里

大马路上，你怎么还扇扇子呀，诸葛亮伯伯？ 小薇，我在保存智慧。 哦，你需要冷静思考。 其实我是想扇掉点尾气，多吸点清新空气。 哦，告诉你一个好消息，一兰北京即日起助力环保，推出每周少开一天车主题活动，关注微信公众号一兰北京，大写的 V， 蓝天的蓝，参与活动有机会获得惊喜福利。 本活动由首都文明办、市环保局、市志愿服务联合会、北京电台联合主办。 昆明湖上北风吹，纷纷扬扬雪花飞，盖上故宫麒麟碑，飞过西山惊雪碑，顶着雪花拽雪球，打着嘎嘎热汗流，对着铁花不抬头，变着法儿来去相逢。山腰一顶和小就小船，要问什么解心宽，问你广播旁耳边。87.6， 您正在收听的是诵读小站。诵读小站，燕子去了有再来的时候，杨柳枯了有再 在乌云和大海之间，海燕像黑色的闪电在高 火柴的小女孩，把手里的火柴一根接一根地擦亮了，因为她太想把奶奶留下来。 雪对风，晚照对晴空，蓝红对去燕，素鸟对鸣虫。 一本好书，听三五知己读百家故事，一段声音诵世代经典，品万千滋味。 FM87.6 北京文艺广播，周六日下午2点，诵读小站，和你一起读书。 下半段的诵读小站周六的直播马上就开始了在上半段呢，我们听到赵宁为我们分享的落花生，刚在微信平台呢也有朋友回复哈，说落独善消善，这位朋友说兼善，这位朋友说落花生很有教义啊，它是人们看到了这种默默奉献不求表面的精神，如果大家都能秉此这种美德，社会将更加的美好。也谢谢赵宁今天给我们带来这篇文章。那赵宁其实选择这篇文章也是因为有很多的情感在里面的哈。 是的，我的家乡就盛产花生，开封是那个沙地的花生，以前在全国是非常有名的。 哦，来自河南的开封。 嗯、对，我的祖籍是那里。 啊、所以其实自己的童年和自己父母之间，和花生有很多的共同的回忆。 对，我4岁之前都生活在开封。 哦。 嗯，然后等到是，落实政策之后，就跟着父母一起返程了，就不在开封生活了。 回来之后呢，再读到这篇文章的时候，能引起自己很多童年的共鸣，确实是这样。一些好的文章呢，真的就是它写出了我们每个人心里面都有的那份情感，但是我们可能文笔不是特别的好，我们没有办法写出来，但是作家就用他们细腻的笔来表达了我们的情感。 嗯，的确是。 对， 这个场景我就觉得几乎和我小时候曾经发生过的事情一模一样，因为这篇文章的确是我的父亲小的时候带着我一起读过，然后哥哥姐姐大家围坐在一个小炉子旁边，然后在铁炉子上烤着焦花生，一家人在那聊天，当时奶奶还在。 就是能想起自己童年的一些时光。 对，非常幸福的时光。 对，所以在春节即将到来之际呢，我们也会想到这些自己曾经和自己家人，哪怕这些家人可能已经故去了，但是我们也会想到他们和他们的一些时光，非常美好。 是的，只要他们在心里，就会永远和我们在一起。 哎，没错。哎呀，太温暖了，太温暖了。下面为我们分享的是苑一。 哎， 苑一今天要分享的是什么呢？ 我分享的是史铁生先生的一篇文章，是秋天的怀念。 哦，秋天的怀念也是非常大家耳熟能详的一篇文章，里面的感情也是非常的丰富。那为我们诵读其中的一段吧。 好的。 双腿瘫痪后，我的脾气变得暴怒无常。望着望着天上北归的雁阵，我会突然的把面前的玻璃砸碎，听着听着李谷一甜美的歌声，我会猛地把手边的东西摔向四周的墙壁。母亲就悄悄地躲出去，在我看不见的地方偷偷地听着我的动静。当一切恢复沉寂，她又悄悄地进来，眼边红红的看着我。听说北海的花都开了，我推着你去走走，她总是这么说。母亲喜欢花，可自从我的腿瘫痪以后，她侍弄的那些花都死了。不，我不去。我狠命地捶打这两条可恨的腿，喊着我会活什么劲儿。母亲哭过来抓住我的手，忍住哭声说，咱娘儿俩在一块儿，好好活，好好活。可我却一直都不知道他的病已经到了那步田地。后来妹妹告诉我，他常常肝疼得整宿整宿翻来覆去的睡不了觉。那天我又独自坐在屋里，看着窗外的树叶刷刷啦啦的飘落。母亲进来了，挡在窗前，她说，北海的菊花开了，我推着你去看看吧。她憔悴的脸上显出央求般的神色。什么时候？你要是愿意就明天。我的回答已经让她喜出望外了。好吧，就明天，我说。他高兴地一会儿坐一会儿站起来。那就赶紧准备准备。哎呀，烦不烦？几步路有什么好准备的？他也笑了，坐在我身边絮絮叨叨地说着，看完菊花咱们就去仿膳，你小时候最爱吃那儿的豌豆花，还记得那回我带你去北海吗？你偏说那杨树花是毛毛虫，跑着一脚踩扁一个。他忽然不说了，对于跑和踩一类的字眼，他比我还敏感。他又悄悄地出去了，他出去了就再也没回来。嗯，好，我就读到这里吧。 刚刚苑一为我们分享的是史铁生先生的《秋天的怀念》。我有很多次哈，到秋天的时候呢，也会去到北海呀，去到哪儿都会想到这篇文章，因为这篇文章当中描述的，虽然它很朴实，语言呢没有太多华丽的表达，但是对于大多数人来说，听到这篇文章和感受到的那个情感，它是非常有力量的。我们今天分享的《落花生》还有《秋天的怀念》，包括季羡林先生的《月是故乡明》，这三篇文章都是这种语言很平淡，但是带着浓浓的思乡之情。相信很多听众朋友呢也都感受到了我们在直播间里给大家分享的这份浓浓的情感哈。现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也有很多朋友来互动了我们今天的这个话题，回家路上读本书你会选择哪些书来读呢？我们来看一下。这位朋友梅子他说，我希望看一本关于旅游方面的书，因为现在一年呢都会出去旅游一到两次，来了解各国的风土人情，所以呢出去的话都会看一些跟这个国家相关的一些这些文学作品。其实行万里路读万卷书讲的就是这样，我们既要走出去，也要从书当中来找到那些和当地有关的那些人文的历史啊，那些故事，来丰富我们这趟旅行。还有沙山小丸子也积极跟我们互动哈，他说我是北京的啊，北京的可能这个回家路上读这本书对于我们北京的孩子来说是不是有点吃亏啊，这个主题但是没有关系，因为我们在地铁上啊，或者是我们在其他的旅途上面也是会 有这种读书的想法哈。他也说他平时呢喜欢读一些小散文、小诗歌，他非常喜欢文字，这些文字呢也能深入他的内心。确实，我们就是希望诵读小站给大家这样的一个平台呢，把这些爱读书的、爱朗读的朋友们，我们都集合到一起，让彼此知道我们在读书的这条路上，我们是不孤单的。同时呢，我们现在也正在大力的推广这个全民阅读。而且我们是希望把这些好的声音都在广播里面呈现，所以呢，诵读小站的寻找诵读者这样的系列活动呢，也一直是在征集当中。像今天的三位呢，就是我们寻找到的诵读者来到了直播间。当然了，我们听在收音机前的听众朋友呢，也是有机会来参与到诵读小站节目当中的。关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我们会有很多的这样的活动，诵读的活动，包括我们下周六2月3号呢，将在西单图书大厦2层诵读小站进行一场直播。因为下周六的2月3号呢，正好是著名的文学家老舍先生的诞辰日，非常有纪念意义的一个日子。我们也希望用诵读的方式来纪念老舍先生，来把他的文字传递给更多的人。所以当天呢，2月3号，我们会在西单图书大厦2层的诵读小站进行直播。会请到像刘一达，他是著名的京味作家也会请到像郭伟，他是我们台的非常著名的主持人，当然也是北京阅读季的金牌阅读推广人。还有很多的读者呢，也都能报名到现场来观看这场电台的直播，观看电台的直播，并且参与诵读活动， 一定很精彩。 对，三位也可以有机会呢来参与到我们的活动当中。那同时呢，我们今天节目的互动主题呢，是回家路上读本书。很多朋友都在这儿跟我们互动，想要得到1月31号蒲哥读美文朗诵会的门票。当然了，也是非常有限的，大家可以积极的参与到我们的互动当中来哈。这位朋友说了，史铁生是很有毅力的一位作者，还夸了一下愿一。这位男生沧桑的声色听起来更具感染力。 谢谢谢谢。 对，你是专门学过朗诵吗？ 我也是一个爱好者。 但是我听得非常专业。 是吗？我就是因为我是在那个北京的一家做那个 IT 那个 VR 的公司。 其实你是一个理工男。学理工的。 还好吧，还好还好。就平常呢就喜欢读一些文章朗读啊。 对，其实不论你是什么职业，你平时工作有多忙，我们应该抽出一定的时间来阅读，通过阅读来提升自己。包括我们今天的这个主题，回家路上读本书，在路上的时间我们用来读书，既充实了自己，又让你的这段旅程更加有意义。 是的。 其实过年呢，真的是时间很快就要到了，这个大年三十儿春节，不知道几位都已经买好回家的票了没有。有没有买准备要回家呢？正在准备。 我身边的同事反正都基本上有订票的，都已经计划好时间了，计划好那个时间了。基本上他们都是说是9号他们就基本上就会离开北京了。 对，因为现在很多这个也是希望过年之前吧，给大家多一些时间去陪伴家人。大家买好了票，其实对于很多人来说，回家过年回家真的不是特别的简单，需要买票，然后呢需要这个有的时候呢需要辗转几次的车程才能回到家。对很多人来说可能真的是太辛苦了，但是即使他很辛苦，他也是没有办法阻挡我们想回家的这个心。因为不论如何，只要是过年回到家，对于家人对于自己来说都是这一年最好的一个交代哈。 对，是的，是的。 那几位有没有那个过年在回家路上的一些见闻，或者是春运的时候一些见闻跟我们分享一下呢？ 有啊，我来分享一个吧。20年前了，我第一次到厦门去，然后呢就知道了黄泽河的花生汤特别好喝。当时的那个飞机比现在要求的那个要更宽松一些，液体物你在那儿喝一口就表示那个很安全，是可以带上飞机的。当时是要过年了，我就90来斤的人 带了90多斤的这个包裹，然后还捧了一盆花生汤，然后在飞机办托运的时候，最喜欢看到的就是只拎一个包的男士，然后到那儿就满面笑容的问啊，先生，请把你的多余的免费额度送给我吧，我要托运行李， 就是为了给自己的父母带上一碗这样的与众不同的花生汤，所以呢，在这个春运回去的路上呢，是托了很多的人把这样的一份心意送到了父母的身边。 对，因为当时的物流还不像现在这么发达，90多斤的东西主要也有好多水果，当时那个像南方的山竹啊、芒果啊、榴莲啊带到北方，小朋友们还是很稀奇的，像那个柚子很多人都不认识，不像现在似的满大街都是。 对，虽然现在物流很发达，但是我们特意带给家人的，那肯定这个情感啊和大家吃到这个东西的时候的感觉是不一样的。对，所以就是回家路上读本书是我们诵读小站给大家的一个建议，希望大家今年的回家之路能够与众不同，能够有一些新意，充满书香，也希望大家继续关注诵读小站，也关注诵读小站下周六的特别直播老舍笔下的春节，我们一起热热闹闹的过大节。那好，今天也特别感谢三位来到我们的直播间，和我们一起分享了你们的回家路上读的那些书，感谢三位。接下来的我们的节目呢是开心茶馆，也希望听众朋友们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节目，我们下周再见。 数一数一生多少个寒暑，数一数起起落落的旅途，多少的笑，多少的苦，回家的路。数一数一年365，数一数日子有哪些胜负，又有哪些满足。回家吧，幸福，幸福能抱一抱父母，说一说羞涩开口的情书，灯火就在不远阑珊处。回家吧，孤独，孤独还等待着安抚，下那一阵一阵的西风，吹开心中的雾。回家的路，数一数一年快乐的指数，数一数。 不知道大家还记不记得之前搞的一场1块钱买5粮液股份好酒的活动，当时呢是说大家准备好1块钱，拨通电话后呢有机会啊1块钱秒杀一箱酒，本来呢是很高兴的一件事儿哈，没想到啊让不少朋友产生质疑了。手机尾号是9852的李先生啊就说了，市场价呢是3180的5粮液股份的一级精酿酒，1块钱能买一箱啊，一听这种事儿可遇而不可求啊，就打电话，结果呢半天是打不进去啊，我看你们这个活动肯定是骗人的。还有一位赵先生呢也说了，听到说5粮液股份的好酒是1块钱能买一箱啊，好不容易打通电话，你们跟我说名额没有了，是真的名额没有了还是根本就没这回事呢？那么面对大家提出这些质疑呢，现在我们就来联系宜宾5粮液股份有限公司的富贵吉祥一级精酿酒的销售负责人胡总，请他来证实一下。来，我们接进胡总电话。胡总您好。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胡总您看，之前1块钱秒杀活动可以说是办得热热闹闹的，但结果呢好多人是拿着1块钱坐在电话前是